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首先复习一下。在第十九章一开始，法利赛人问耶稣关于离婚的事，然后耶稣的重点是说不要做啊，他的重点就是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接下来十三到十五节啊，我们又看到关于小孩子的事，门徒本来不要让人带小孩子到耶稣那边，为了耶稣祝福他们，但是耶稣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在第十八章已经看过一次，耶稣说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的，这个是小孩子是天国的模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非常需要依靠别人的，他们不能靠他们自己。那其实所有的人在上帝的国就是这样子，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赚得永生，我们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就像小孩子他们最懂的这些，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就认为我们很厉害，可以自己负责。好，那最后在第十九章一个很长一段，十六到三十节有这个少年人有钱的人就来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耶稣就让他最后让他很清楚看到，其实他就做不到跟叫他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跟随耶稣这个人本来以为他都可以遵守上帝的诫命，可以靠他的这些善行，靠他的可以说修炼而进入永生，但是耶稣说没有办法。所以他的总结就是有钱的人进入有财主就是很难进入天国。那现在我就要复习念二十五到三十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如果有钱的人不能得救，那谁可以有任何人可以得救呢？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对我们在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无论是有钱的或者没有钱的，我们就是不能救自己，不能赚得永生，不能。但是在上帝这是能的，并且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就白白赐给我们我们自己所不能赚得到的，就是永生。那我们继续，所以耶稣这样说。那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很有意思耶稣已经让门徒很清楚看到，在人是不能的，不能承受永生。但是彼得二十七节他好像的态度好像有点不对，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他的这个逻辑有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我们要得什么？他以为因为他所撇下这些，他们可以得什么，可以有一个奖赏，因为他们的行为。那我觉得更有意思，耶稣一开始回答好像是肯定彼得所说的，他说的确当基督徒撇下他们所有的或者什么跟随耶稣，在天堂的确有一些奖赏，这是一定的，并且你们十二个人也会坐在宝座上。但是呢，最后三十节耶稣告诉彼得一个警告，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认为耶稣就是在警告彼得说，你要小心，你这样的态度认为你应该得到这些，因为你很厉害，你撇下所有的，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要在世界上做些什么，为了 在天堂有得到什么，或者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应该是不会得到什么祝福啊，这个态度是不对的。那三十节耶稣就讲那句，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第二十章一到十六节，都在回应彼得刚刚他说的话，他问的问题，我们会得什么呢？所以我们一到十六节一定是回应这个一方面就是因为在十六节耶稣讲的差不多一样的话，二十章十六节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跟十九章最后一节差不多一样。所以这个二十章一到十五就是在这两个之间都是在解释这句话。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耶稣如何回应彼得。所以这个是第一段一到十六节，完全是根据刚才十九章结束的地方。那接下十七到十九，耶稣会再一次地告诉他的门徒很清楚，他要去耶路撒冷，在那边就会受死复活了。然后二十到二十八节，我们看到另外两个门徒，所以十九章是彼得，然后在这边是雅各跟约翰，他们跟耶稣，其实这次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透过他们的母亲也是向耶稣有一个要求，向耶稣帮他们，有一点像彼得说我会得什么，现在这个雅各跟约翰说我们要的就是坐在你的左右，他们的态度也不对，所以耶稣也是警告他们说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有一点像这个一到十六节之后就有福音，耶稣十七到十九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二十八节耶稣也是讲他要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是福音在后面。那这章最后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是完全不同的一段，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人，他们来见耶稣，来看耶稣，跟彼得或者跟雅各、约翰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说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态度完全不同。那耶稣也是回应他们也完全不同，他就怜悯他们。好，这就是这章简单的来看，现在我们一段一段看，先看一到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耶稣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无正和深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来，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期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千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的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所以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之前已经说过，这个就是为了回应彼得刚才说我们会得什么呢？那这个比喻主要的意义是什么？神学家有不同的 讨论，一个是说是不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比较，所以犹太人就业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在上帝的国里面，后来外邦人也进来，是不是犹太人不要小看外邦人？我想在这个比喻里面比较不是这样子，当然也可以有这个应用啊，其他的比喻很蛮清楚是这个应用，但是这边好像比较没有这个味道。有一些人也是说也或许是说这个是基督徒整生或者生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或者年轻的时候就信主，跟快要死的时候信主的比较，那已经整个生活的很长的时间当基督徒，就觉得哦那是不公平，那快要死才信主，这个不行了。那这个对我们比较现在的人比较有应用，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我想是的。但是我想重点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是说所有人进到天国里面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根本不是靠我们做的多少。就像彼得说，我们做这些我们还能得什么呢？所以为了回应彼得，他认为他做很多就可以得到很多，然后如果看到一些好像没有做很多，他还是进入天堂。但是我们进入上帝的国，进入天堂得救，根本不是靠我们所做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一样。所以这些就是最后拿钱，就是最早请的人，他们说，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第十二节，对，其实我们所有人得救都是一样，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本来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应该下地狱了，都一样。就是罗马书三章说，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得救的人也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借着信心得救，根本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做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救就是一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义就是基督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所以这样比来比去说，哦，我比较虔诚，我比较属灵，那这个人怎么样，或者这个人才信主，但是我很成熟，这个都是很邪恶的一些比较。我们即使在上帝的国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是平等的，就是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彼得认为他应该夺得的，因为他做的怎么样，这个是一个邪恶 的想法。其实那些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些工作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每天需要靠人雇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像那个仆人或者奴隶，或者就是一直一直每天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我们今天会说稳定的工作，他们靠每天有一个主人来请他们进他们 的田地里面，这边是葡萄园，就是工作。所以其实他们本来的情况就是非常需要一个主人雇他们，不然他们就没工作也没有饭吃。所以他们就是因着这个主人的恩典请他们进他的葡萄园。其实他们那天早上一定很开心，哇，有主人请我们去，我们就今天就有工资，我们今天可以有饭吃。但是到后来他们工作一天，其实他们应该还是开心，他们有这个工资，但是他们反而不快乐，就是嫉妒，因为那些没有什么工作。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不要看别的人，我们要看上帝的怜悯在基督里面所以其实无论是最早请的或者最后请的，本来的情况都是一样，都是因为这个主人的恩典，我们罪人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才得救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比来比去感谢主，他真的是拯救我们罪人，并且他如何做呢？其实最后就是这段经文真的是显示我们的罪，也是这个警告，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比来比去，这就是显示我们的罪。但是接下17到19节我们就看到福音，律法定我们的罪，但是接下是福音，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比来比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什么做的什么事情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耶稣就是需要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好，现在就看17到19。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好，首先耶稣这边说这个经文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了一两章之前耶稣从那时候就是定睛要去耶路撒冷，他也已经两次告诉他的门徒他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其实现在他真的是快要到耶路撒冷去。第21章一开始他就进入耶路撒冷这章最后就是在耶利哥，就是最后一个城市，这个之后就是到耶路撒冷去。那这次耶稣形容的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就是这群在马太福音一直想要找耶稣的麻烦，像19章一些人来就是找耶稣麻烦，问他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也就是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导人，所以人要就是人子要被交给他们，他们会定耶稣死罪，那他们第19节又会交给外邦人，就是比拉多，所以耶稣不会被犹太人，像史提凡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因为他说亵渎上帝的话，他们这样认为，没有，他们要规规矩矩根据当时的政府，就是罗马政府，就是交给比拉多政府，罗马政府定他死罪，就是他会就是叫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些外邦人，这些像这个军兵也会戏弄耶稣，鞭打他，并且他们就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很清楚，就是说他会发生什么事，并且很清楚他会如何死，并且他第三日复活了。那耶稣这么清楚预先说的，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上帝自己，耶稣自己的计划，他是甘心情愿的，他就是故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这时刻，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很清楚这个是上帝的计划。那的确这些宗教领导人这也是他们的计划，但是他们是错的，他们还是有罪的，要负责任，但是主要上帝就是要透过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赎我们的罪，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像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这个是重点，并且这个是第三次耶稣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第一次是在16章耶稣讲完之后，彼得说千万不可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耶稣责备他说你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第二次我忘记是17或者18章，耶稣又讲一次，然后门徒很忧愁，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还是不了解，当那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好像完全忘记或者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心很刚硬。好，这个就是这一段，现在我们就看到接下一段20到28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首先我们看这两个人是谁，就是雅各跟约翰。那当然他们是透过他们的母亲，但是他们三个都在其他的福音书只有提到这两个门徒，主要是这两个门徒。那他们其实他们跟彼得这三个人是蛮特别，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跟耶稣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最近前面几章是七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耶稣有时候只有带着三个，就是可以说这个三个是最耶稣最亲近的那彼得也可以说是彼得是门徒长，然后雅各跟约翰也是很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我们看无论是彼得十九章或者雅各约翰第二十章，他们的态度都有问题可以说就是他们就是如果当做十二个门徒的代表，如果头是这样子，那就剩下的也是一定有问题。其实十个门徒二十四节十个门徒都恼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气，他们自己也想要这个左右的位置所以门徒都不行了，连这个最优秀的也都不行了。那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就是要耶稣左右的位置，在耶稣的国里，一个坐在耶稣的左右。那有意思的是，就是耶稣最清楚在他的国度里是什么时候，或者我们最清楚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他的左右也有人，对不对？所以其实耶稣可以说，这是耶稣的左右就是要跟他一起受苦，并且这个也就是耶稣所说的， 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虽然他们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的确雅各是被杀的，然后约翰没有被杀，但是他被放在这个海岛，在地中海的海岛里面，他在那边死了，他在那边也是写启示录，他们的确受苦了所以他们，但是他们所要的位置不是十字架上的位置，他们要荣耀的世上的荣耀的位置，耶稣的左右。那十个其他十个门徒也都要这个位置，那耶稣说不应该是这样子二十五节，耶稣叫了他们来，所有的门徒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所以的确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子，要权力就是大能，要当头管辖其他的人，但是在上帝的国不是这样子。耶稣继续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哇，这个是多么难包括在教会，或者应该说就是在教会这个是多么难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变得骄傲领导也很容易骄傲，认为因为他们是牧师，因为他们的神学所学到的什么，就变成高傲。但是最主要的，在上帝的国里面，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这个最大的就是守的就是当众人的仆人当众人的用人这个才是伟大。那这个不容易做门徒都失败了，他们的态度是错的。 那二十八节是非常关键。一开始耶稣说，正如人子，就是耶稣自己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的，耶稣是这样子，并且因为他说正如，他就说我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模范，你要学习我。如果连我上帝基督上帝的儿子，连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更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你们根本没有我本来的位置，上帝啊，你们应该。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停留在这边，耶稣当一个模范，一个榜样，这个我们没有希望，对不对？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应该做，那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学习越来越能够做。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罪人最需要，就是接下一句，并且耶稣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做多人的赎价是我们没有办法学习的，我们没有办法当别人的赎价，这个只有耶稣可以做。并且呢，他主要是当我们的救赎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学习耶稣的榜样，没有办法好好的模仿他，就是为别人而活，当别人的用人，我们常常失败，就像耶稣的门徒，就像彼得的态度不好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就是赎我们的罪，并且他就是这么做，这个就是福音。那领受大概这个赦免之后，这个救恩之后，圣灵进入我们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心我们可以学习，慢慢有进展在这个好好的当别人的用人，当别人的仆人，服侍别人，就像耶稣首先服侍我们一样，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每天完全靠上帝在基督的怜悯，他如何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好，最后一段29到34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几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个就是到耶路撒冷最后一站，耶利哥这个城市。那在这边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对话，一个经验。之前前面两个耶稣回应彼得不好的问题，那我可以得什么呢？我们会得什么呢？然后耶稣就责备他，他就说要小心，警告他，在前的要在后，你不要跟其他的人比较，认为因为你所做的就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完全是靠他的恩典才对。那第二个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的态度也不对，他们认为他们够资格就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但是耶稣说不对，那个这是错误的态度，你们要做其他的人的仆人才对，要服侍他们他们。所以这些例子，这些事件，都有人跟耶稣要求我可以得什么，我应求你给我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有理。但是这次呢，有两个瞎子，他们就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一个怜悯是一个不配的一个祝福。那这彼得跟那个雅各约翰根本不认为他们不配，他们就是认为他们配得到什么，但是求你怜悯我，我根本不配，但是求你怜悯我，态度完全不同。其实可以说这两个瞎子有点像在第十八章还有第十九章的小孩子一样，他们就是知道他们不配，他们要需要依靠别人才有办法。那因为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那耶稣的回应也是完全不同。 其实也 还可以说 一下，那个当彼得跟耶稣在一起，雅各、约翰在一起，他们就是直接跟耶稣要求这个，我要这个，我可以得到什么？但是这次是耶稣自己问这两个瞎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的态度是对的，耶稣就直接，因为耶稣就是要怜悯他们，那他们就说我们要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他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动了慈心，我们在福音书常常看到这个，就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耶稣马上怜悯他们，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怜悯，有点像这个十九章，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按手在他们头上祝福他们，耶稣马上怜悯他们，就祝福他们，他们是需要这个，求耶稣怜悯他们。好，那最后我们就看到他们跟从了耶稣，所以现在要做个简单的总结现在耶稣要继续要往耶路撒冷去，是谁跟他一起呢？首先我们有耶稣的门徒，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次，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看他们很多问题，他们的态度不好，他们要当头他们要得很多东西，认为他们有理可以得到东西，他们需要耶稣去耶路撒冷，他们需要耶稣在耶路撒冷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另外有这两个本来是瞎子的，那他们也是跟从耶稣，也是跟耶稣一起到耶路撒冷去，那他们也需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只有医治他们的眼睛，没有为他们死救赎他们，这个医治是非常短暂的，他们需要耶稣透过他的死复活赐给他们永生，这个才有真正的价值，永远在上帝的国里面。那还有跟耶稣一起去耶路撒冷，就是你跟我再慢慢看马太福音，我们是跟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罪人，我们也需要耶稣为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我们需要他当做我们的赎价，因为我们的罪也是跟耶稣的门徒的罪一样，我们也是觉得 我有理，我可以 我应该得什么，或者我们想要当头，想要管辖，要当领导，可以要别人服侍我们，这也是我们的罪，还有很多其他的罪，但是感谢主，他真的是为我们这么做，他2000年前就是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为你和为我死在那边，然后第三日复活。如果回到第十九章，我们在我们人都是不能的，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善行，不能靠我们的努力而赚得永生，就是没有办法，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上帝都是能的，并且他借着耶稣的受死复活就是给我们，我们也就是借着洗礼，借着福音，我们上帝就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相信福音，就领受到这个上帝的拯救救赎，在上帝的恩典我们进入，我们没有比任何其他的人好，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他的恩典里，他首先差遣耶稣，并且他也差遣人跟我们传讲福音，使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进入他的国度，我们现在也可以就像耶稣当作我们的救赎主，他现在也可以当作我们的模范，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好好的服侍其他的人，就像他首先服侍我们一样。阿们。